哎，说到这里啊，对吧？我想岔开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 有奖征集，有没有在上海的这个我台的听众，是因为在苹果店里面的某一台电脑的屏幕上看到 anyway.fm 的网站，而产生了这个奇怪的兴趣？ 这你不要说，我在苹果店做这件事的几率几乎是100%，而且我一般是不会关的。 嗯，有奖征集啊，有奖征集。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周更新一期的 anyway.fm， 我是 Leon， 我是 JJ。 我们是一档在 iTunes Podcasts、 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以及其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播出的设计、生活美学、数码科技相关的电台节目，欢迎关注。此外，我台不定期更新的播客副厂牌 whatever.fm 也一样欢迎大家关注。除了音频节目，我台还在哔哩哔哩上架了安妮威映画出品的视频拍手节目《盲人摸象》。盲人摸象，你负责盲，我们负责拍视频摸给你看。那个盲是大盲人的盲人，匆忙的忙，忙碌的忙。谢谢。 对，因为最近有很多听众反馈，他一直以为我们这个起的这个名字就是那个原本盲人摸象的盲，觉得自己被侵犯了，居然是盲人。 然后当然还要提一下我们全新设计的安妮威时报，随时访问 anyway.news， 有趣设计，当下科技尽掌握。最后特别向您介绍我们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这里要口气要重新换一下，对不对？最后特别向您介绍我们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购买后即可加入本台会员群，同时获得一枚编号为一的不锈钢会员名牌以及其他纪念品，并且可在官网激活我们特别为您设计的 X 轴功能，打开更加独特的播客收听体验。欢迎订阅，订阅详情请见官网左侧链接。我们的宗旨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帮助我台转发传播，让更多与你一样好品味的人来到 anyway.fm。 哇，一气呵成。好， 虽然利用那个一气呵成，但是我现在心情有点失落。 哎，怎么说？ 哎，因为就在一个小时之前，我们去串了一个台，对不对？ 哦，这个我能理解，这个我能理解，对吧？从那个金碧辉煌的 那个专业录音棚， 一下子回到了陋室。 对，我感觉他们那边所有设备加起来的钱，应该能收购我台了吧？啊，那收拾一下心情啊，失落归失落，还是要继续我们那个自己的奋斗的事业，对不对？ 这段录了好几遍 了。那今天我们要从之前的中古的硬件，也就是上一期聊到的 Palm 以及 WebOS 回来啊，回到现实当中聊一聊，也不能叫最新了吧，以我们这种跟热点的速度，等这期节目发布的时候 iPad Pro 应该已经发布了多久来着， 就差不多再过段时间就能买到手了。 那现在已经能买到手了吧？ 不能， 还没发货是吧？ 不能啊， 你就订单可以下是吧？ 订单好像也不能下吧。 啊，这样的 啊，要到五月份， 但我怎么记得 五月底吧？ 我怎么记得只是那个键盘是五月份的？ 不是， 因为老实说，我自己那一台 iPad Pro 就是上一代嘛，我感觉这一代其实整体来说没有特别让我要换的理由，而且这个设备毕竟也很贵。 你从硬件上面来看，最近网上不是铺天盖地的有这种新闻了嘛，对不对？ A12Z 跟 A12X 本质上没差别嘛，对不对？如果从硬件层面上面来说的话，其实真的是没有更新的必要。 对，是的。 所以但是我要更新，因为去年的新一代的 iPad 是我老婆的。 其实这也是我的算出。哎，我们这么快就要开始聊这个 iPad 了吗？我感觉 Open 你还没念完呢。 就是这么突然，对吧？ 就这么突然， 好像不符合我台的气质了。那没关系，我们拉回来一点。 先拉远一点是吧？好，你要拉远说什么呢？怎么拉？ 我是在给你找台阶下呀。 我现在没有台阶，那我们继续吧。 好。 我说一下我不更新的理由吧，因为 我觉得力扬其实有一句话在，我也忘了在哪个场合说，我觉得说的挺对的，就是 iPad 尤其是 iPad Pro 这个东西，如果你自己没有用笔画画的这种习惯，或者记东西的这种习惯，其实没有必要上顶配的 iPad Pro 嘛，你说对吧？ 对，特别是现在，我觉得这点非常慷慨。 嗯， 它给所有的 iPad 产品线都支持 Pencil 了。 对，嗯， 比如说你是一个学生， 嗯， 你要记一些笔记， 嗯， 你需要一台这样的电子设备，能够支持这个手写输入的，那我觉得你买一台 iPad， 甚至 iPad Mini 都是非常合适，放在包里又很轻，对不对？ 反正我印象当中确实是不贵的啊。对我来说 ，iPad 尤其是 iPad Pro 根本就不是一个必需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我跟其他很多人不一样，我是不管在公司还是在家里，我只有一台电脑，就一台15寸的 MacBook Pro， 可能在家会连显示器，在公司我连显示器都不连，我就是直接拿笔记本那个屏来办公的。对我来说，基本上我只要人在外面，然后不带孩子的情况下，我肯定是书包会背着，然后书包里会带着这个笔记本的。所以对我来说，它基本上已经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 iPad。如果我需要移动办公，如果我现在需要给公司同事发个什么东西，我打开电脑连个手机的热点就是了。所以说 iPad 在我这边其实它的作用可能就更弱一点。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 嗯， 就是所谓的移动办公，哎，其实我觉得这个实属 iPad Pro 的一个噱头。 哎，我觉得也是，对 啊。iPad Pro 即便它就是进化到目前最新的这一代， 嗯， 你说它能够成所谓的这个移动办公的这样一台设备吗？ 严谨点说，这还得取决于你的工作性质吧，对吧？ 嗯， 如果你是一个偏专业方向，我指这个专业是说工作的性质不是跟人打交道，而是跟其他东西打交道的，那我觉得 iPad 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并不能完全的替代你的笔记本或者说其他的电脑设备吧。虽然它的确性能速度是快了，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可能还不够吧。嗯，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iPad Pro 能干的事情你的 iPhone 也能干。 对啊，然后它真的要干的特别好的事情呢，其实又不如电脑干的好啊。 差多了，真的是差多了。嗯，所以说我一直都觉得 iPad 是好东西， 嗯， 但是它不是一台所谓的移动办公的究极神器。 对，我觉得这点我同意。当然网上我也看到很多人在争论这到底是不是生产力啊什么的，其实我是觉得这个东西这讨论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嘛。就每个人的生产力确实这个定义就很模糊嘛，对吧？你的生产力不一定是我的生产力，那这个事情 对啊，这是 非常 personal 的东西， 这是一个很搞笑的议题。 嗯，对 吧？我再举一个别的行业的例子。嗯，打个比方说你花了7-8万块钱 嗯， 买了一台莱卡， 嗯， 然后又花了10几万买了一颗镜头， 嗯， 你就能拍出好的照片了吗？ 我觉得你说有道理，嗯， 对吧？或许你连这个人家深山大道，对吧？人家那个谁谁谁拿一台几百块钱的烂照相机拍出来的这个意义的零头可能都抵不上。 我觉得有道理，嗯。所以呢，反正我觉得这东西本来就是一个很 personal 的事情，如果你有需要你就买呗。 嗯， 这个我们做这期播客不是要跟大家聊说这个东西值不值得买啊，所以大家请放心啊。那个， 对，我们只是想从这个就是图形设计师的这样一个角度跟你谈一谈，嗯，跟你谈一谈就是 iPad 这样一个设备，如果你有这样一个设备， 嗯， 它会对你的生活对你的工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嗯，从哪边开始呢？ 我们还是根据这个时间线的这个逻辑，对不对？啊， 怎么又时间线了？上一期就是时间线。行吧，你开始做时间轴吧。 好，那姐姐，你的第一台 iPad 是什么时候买的？ 这个很难 define 这个事情。 怎么说？ 对于我们这种行业的人来说，第一台买跟第一台长期使用跟第一台摸到手其实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你说对不对？我印象当中我用的第一台 iPad 是 iPad 的第一代， 嗯， 但它不是我自己买的， 嗯， 它是公司的测试机还是什么来着，我忘了。 嗯， 这台机器我用了很长时间，后来是卖了还是换了，我现在有点记不清了。 嗯， 换到了那个Retina 之前的那一代。 嗯，那么就 iPad 2。 iPad 那是2吗？ 对， 后来给谁做了个私活，然后人家没给钱送了我一台那个 Retina 的 iPad。 嗯， 这是我的第三台。 嗯， 接下来的产品我已经完全记不清楚是哪一代跟哪代了。 嗯， 反正 iPad mini 我老婆买过两代，那我间接也用了，然后就到了现在这台 iPad Pro。 嗯， 你问的问题是不是只是问我第一台的事情，是不是 你刚刚反应过来？ 我瞄了一眼提纲啊，好像你问的不是那个后面的事情，对不对？收回来。 来，我最讨厌你们这种优等生老是超纲。 我一点都不忧的，好不好？那说回来吧，从你这个角度来，从你这个问题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应该算是第一台 iPad， 就是 iPad 一代吧。 嗯，你当时为什么？哦，不行，它不是你买的。预设的话题聊不下去了，怎么办？ 那我假装是我买的好了。 好，那这个耳机前的各位听众，对吧？请你忽略刚才他说的 这么啰嗦的一长串的那个设备列表，是吧？ 你为什么会去买这第一代的 iPad？ 我们回忆一下啊， 嗯 ，iPad 一代发布的时候， 嗯， 它是一个什么时间段呢？ 嗯， 是 iPhone 4发布不久， 对， 对不对？从观感上面来看的话， 嗯， 一台 9.7 寸的这样的一台大屏设备的确会很震撼， 嗯， 但是呢， 嗯， 可能我们听众朋友里面可能有一些可能年纪比较轻，你可能没有经历过这样一台设备， 嗯， 我稍微给你解释一下， 嗯， 当时的这个 9.7 寸的这台 iPad 呢，它的分辨率其实是很低的， 1024×768， 对，什么意思呢？就大果粒， 而且巨粗边框，对吧？ 比现在华为的果粒大多了， 嗯， 就这样一台设备，然后边上的参照系是什么？ iPhone 4， 嗯，iPhone 4它的美感见仁见智吧，但对我个人来说，如果全系的 iPhone 给我一个收藏的机会，我绝对要收藏第一代的 iPhone 跟 iPhone 4。 就我不指它的这个外观设计啊， 嗯， 我就说它， 啊，对不起，我今天不在状态。 我知道你失落嘛。我就说它屏幕，对不对？ 嗯， 一个是第一代 Retina 屏幕， 对， 第一次让你震撼的看到了原来看不到像素点的屏幕是这个样子的。 嗯， 然后另外是原来哇靠，像素点能够这么大， 感觉又回到了几年前的那种感觉了，是吧？ 不不不不，几年前的这个我们在用的这个老式的 电脑 显像管的这个显示器，我都看不到这么大的点阵， 嗯， 对不对， 嗯？ 这种落差其实是真实存在的。那当时为什么会去买呢？ 假设我买的啊，然后假设一下这个理由啊，因为我觉得很明显，它的交互形式会让我非常的觉得好有意思。因为其实在这一代 iPad 发布之前，业界猜测了非常久嘛， 嗯， 其中一个猜测是说它到底是装那个 iOS 还是装 macOS， 然后包括它里面的软件是什么样的形态，怎么样的做法， 嗯， 虽然在发布之后就已经揭晓了，但就像我们经常提到的，这种硬件设备，这种软件你自己不体验一下的话，其实你是感受不到里面那种感觉的嘛，对吧？ 嗯， 所以我还是觉得这样的设备，这样的一个在交互上肯定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绝对值得体验，而且我指这个体验是深入的去用一下，所以我会采用各种手段把那个测试机占为己有嘛，对吧？ 所以使用之后感受呢？ 说实话，就在我们准备这个议题的时候，我努力的回想起我跟这第一代 iPad 之间的点点滴滴， 嗯， 我只回忆起了一个细节，就是我一个冬天哦，捏着它在那边看视频看美剧的时候，然后它重重的砸到了我的鼻子上，痛了一个礼拜。 我相信这个是非常多使用这个就是 iPad 设备的用户都会， 嗯，第一代有几个特点我还是记得的， 嗯， 就它的手感反而比我后来摸到的第二代还是那个就是 Retina 之前的那个要手感要好一点，虽然它很厚，不光是整体厚度厚，包括边框也很厚， 嗯， 但总体来说它的手感我觉得还可以，但真的是太重了， 嗯， 这个没有办法。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特别精装，特别精帅，我觉得这其实是所有整个 iPad 的特色，就是我到现在为止所有的 iPad 没有一个是坏掉用坏掉的，这跟我的手机不一样， 嗯， 我的 iPhone 我去修过好几台，换过也大概也换过两次了，但是 iPad 真的是一台都没有出过问题。 那我一会儿反驳你 啊。行，当然我相信这种东西肯定是幸存者偏差嘛，对吧？每个人的肯定是有巧合的， 嗯， 尤其这种硬件设备你也不可能每天换，每个人总会是不一样的，但总体来说我想表达点就是那个时候的 iPad 其实是非常皮厚肉糙的，砸在脸上真的是非常疼的，所以我印象比较深刻。 好，那说一下我当时为什么要买第一代的 iPad 呢？ 嗯， 跟大家再回顾一下这个历史，对吧？ 嗯， 那个时间周期 iPhone 4刚发布， 嗯， 但我没有买 iPhone 4， 嗯， 我当时买的是， 对，你前也提过， 上一期节目讲到的 Palm Pre， 对 Plus， 嗯， 啊，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在用的这个 iOS 的设备还是很久以前买的那个 Apple 的 Touch， 所以我想换， 嗯， 但是呢，我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这样，我现在平时带四台手机出门，那个时候我还是觉得这种行为会比较怪异，所以呢就想说再换一台 iOS 设备，那看看有什么可以选择的，正好 iPad 发布了。 想办法买了一台 iPad 回来。 嗯， 我还记得当时我的那台 iPad 呢，是我 Frog 的老板，他去这个旧金山出差， 嗯， 然后回来的时候帮我带的。因为为什么还记得这件事呢？就很搞笑。当时他旅行箱里面是背了我们十几个同事的 iPad， 这个海关不抓吗？ 这个对吧？你懂的呀。嗯，然后当时买 iPad 呢，我说服自己的一个理由是啥？ 嗯， 是想在 iPad 上看电子书。 哦， 因为那时候我再说一个，可能又有很多朋友不知道，但是可能有极个别的朋友还记得的这样的一个 App， 唐茶。唐茶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哎，怎么用玩意儿这个词了呢？ 我给大家就是把整个脉络梳理一下啊。 嗯， 有一位这个站在科技行业边缘的 这个位置描述 观察者。 嗯， 这个绝对不是贬义啊。 嗯， 这个是 我 对他，我 没说贬义，我只是觉得这个描述非常的有意思。 这个是我对他身份的这样的一个定位。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 嗯， 他作为这个科技产业、科技行业的边缘的观察者， 嗯， 在拥有这样一个身份的同时，他其实是多次作为某一些领域的先行者， 嗯， 为我们广大的科技行业的或者说互联网产业的， 嗯， 这些从业者， 嗯， 提供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指向的， 嗯， 明灯的作用。是谁呢？对吧？李如一先生。就李如一先生在大家熟悉的他现在其实也已经是半瘫痪状态的这个 IPN 播客网络之前呢，他曾经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唐茶的这个创始人。唐茶是个什么东西呢？唐茶是一个中文互联网环境下面的售卖中文电子书的这样一家虚拟出版商。虽然它是一个体量非常小的这样一个虚拟出版商，但是呢它有一些特征能够让当时这个时间段的非常多的人，特别是一些跟我们这种所谓的互联网产业有关系的这些人，能够产生很大的共鸣、很大的认同感，从而去使用它，从而去为它消费。 嗯， 是什么呢？一个 App 设计的相对来说比较的精致。 对，它其实的设计者就来自于我们之前的嘉宾杜潇所在的 Dine 他们工作室， 对吧？ Dine 团队的另外一名核心成员 刘伟 先生。 好， App 本身设计的相对来说比较精致，它会有一些说不好听的就是所谓的这个视觉设计师的奇技淫巧在里面。 嗯， 对吧？ 对， 但是我喜欢。 而且我理解亮说的设计，其实除了视觉设计UI 设计师自己做的工作本分之外，其实对于整体的设计来说，他们有确实有很多非常棒的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其实已经不光是设计了嘛，比如说他们对于文字排版的一些处理啊，这种标点应该怎么样处理啊，我觉得都还是非常的讲究的。 李如一先生是一个非常善于做 PR 的人，就像姐姐刚才提到的，其实我们在定义所谓的这个中文电子书的质量好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关于这家人家他的这个排版，所谓的排版引擎的能力。但其实唐茶的，老实说，唐茶的这个中文排版引擎并不是像他 PR 的那么的 排版这个事情呢，它是一个程序上实现来说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件事情。 嗯， 你真的要做到完美，我觉得凭一个小团队几乎是不可能的。 是的，但是话再说回来，对吧？他们非常善于 PR。 嗯，至少给人印象，哎，他们在这方面是非常的。 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嗯， 当年随着唐茶这个 app， 哦， app 还没有发布，他当时是最开始的时候是做的单体的电子书。唐茶当时是把每一本电子书分装成一个 iOS 的 app， 嗯，对， 以这样的形式去做发售的。 嗯， 那当时他在做这些单体的电子书的时候呢，他就同时推出了一款用于在他 app 内阅读的这个中文的阅读字体， 嗯， 信黑体。 嗯，这段历史其实我都已经不太记得了。 当年信黑体是被炒得沸沸扬扬的， 嗯， 是所谓的中文阅读之光。关于信黑体的这一系列的这种就是曝光， 嗯， 然后这个炒作升华， 嗯， 其实始作俑者自然就是唐茶以及说这个李如一先生， 嗯， 他以及说他周围的一群人，对不对？ 嗯， 那当时我也是对此深信不疑的这样的一个人士。 哎，那听你这个口气，其实你也不太喜欢信黑是吗？ 不喜欢。首先我并不是说不喜欢啊， 嗯， 我觉得拿到手之后真的拿 就是放在这个场合里面可能不太好，是吗？ 你是觉得？ 就是它并不是像这个 PR 所宣称的， 嗯， 这个适合阅读的中文字体， 嗯， 在这部分来说至少是言过其实的，甚至并不比微软雅黑的易读性好了多少。 嗯， 然后同时啊，可能也因为这个硬件的限制，对不对？我当时是在 iPad 第一代 iPad 的大颗粒屏幕上面去看的。 嗯， 这个大果粒屏幕对性黑的字形的这个渲染出来的效果可能又会打了一个折扣。 也是， 就让我觉得嗯，对吧，这个历史说的有点长，对不对？我们刚才只是想表达说当时买第一代iPad 的这样一个契机。 嗯， 那杰杰可能第二代他也用过， 嗯， 但是其实我没有买过第二代，因为我知道其实当时第二代的情况啊， 嗯， 跟今时今日这一代 iPad Pro 跟上一代 iPad Pro 的情况非常相似。 哎，对，有一点，但我觉得这个当时的更新稍微大一丢丢，至少硬件上感受是不一样的，就是摸起来的手感是不一样的， 就硬件外观它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哎，对， 我给大家稍微描述一下，第一代 iPad 方方正正的， 嗯。 第二代 iPad 呢，它的背面的处理其实非常类似于现在的，现在的 iMac 的背面的处理。 也可以这么说，对， 就是 的， 就四边相对来说看起来好像是薄的，但其实它是个大溜背。 对，溜背这个词用的好。 所以当时我没有买，我是到了第三代，它 Retina 化了之后我才买的。 但不过话说回来啊，第一代、第二代，你说这两代，其实在我印象当中，其实手感都还可以的。 嗯， 因为我印象特别深，我当时经常的一个状态就是坐在被窝里面，然后看美剧，然后手会情不自禁的无处安放的手就在那边摸它的那个边框。就虽然两代的感觉，我更喜欢一代的，但是总体来说，都还是值得摸的，应该是这么说吧。 嗯嗯，变态。然后从第三代之后，我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放弃了这个 9.3 寸的这个产品线的， 哦 ，9.7 寸的这个产品线的，因为重，太重了。吃不消的这种， 嗯， 至今为止啊， 嗯， 除了比如说跟工作相关的一些事情之外，在 iPad 上最多做的事情是看漫画 啊。 但是它看漫画，它的观感啊，如果说你的图源比较好， 嗯， 那视觉上的观感是非常非常好的，甚至是说，因为它尺寸大的关系，它胜过了我们平时能够买到的这个单行本的观看的感受， 嗯， 非常的清楚，对吧？而且布光均匀，不像E-Ink的设备。但是太重了，太重太重了，所以呢，我很长一段时间就转到了去用它的这个 mini 的产品线 啊。 iPad mini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是它忠实的这样的一个拥趸，我觉得 iPad mini 的形态非常非常好， 嗯， 七寸，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口袋稍微大一点的话，我能揣在口袋里面， 嗯。 再然后，第一代的 iPad Pro 我也没有买，为什么当时没有买呢？因为你想那个时候我还是 mini 产品线的拥趸，对不对？然后第一代的 iPad Pro 一个是 9.7 寸， 嗯， 一个是 12.9 寸，当时我就觉得我靠，他妈的太大了，直接放弃。 嗯， 然后我是到了第二代他出了 10.5 寸的 iPad Pro 的时候才买的。 嗯，我还挺佩服你这种记这个东西的能力。老实说，最近这几系列的 iPad 的名字我真的已经放弃再去记忆了。 不，我觉得这个就是天赋，对不对？ 哎呀， 在某一些环节我的记忆是非常好的。 啊，可以可以。 在某一些环节，比如说哎，又欠了人多少钱啊什么的。 好吧，前面我岔开的时候我也提到嘛， iPad mini 其实我也在我结婚之后我也跟我老婆两人合着用过两代。 也成为了你的合法的财产了嘛，对不对？ 不是，第一台 iPad 不是我跟他结婚之后购买的，不是我们的共同财产。嗯， 但是你也有使用权嘛。 那我想说的是，那个其实到这两代其实我已经感知不深了，因为 iPad 的一个致命的问题导致我用的就非常的浅。 嗯， 就是它没有多账号。 哦，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抛开技术上面的原因不谈啊，不知道这个到底有多难，对于用户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憾吧。 嗯， 我感觉我身边很多人其实都是把这个东西是放在家里面，而不是整天拿出去用的，是跟很多人共用的。但是呢，不知道他是为了让自己销售更多台呢，还是其他什么的原因，反正始终没有多账号这个功能吧。 我觉得可能真的跟苹果对这个产品定位是有关系的。他可能还是觉得说 iPad 虽然尺寸放大了一点， 嗯， 但应该还是一台个人设备。 所以我前面也说了嘛，就这个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详细什么原因 啊， 但反正苹果的设备你懂的，很多东西用起来，尤其是后期它很多的一些非常高级的功能，如果你没有你的 如果你没有你的 Apple ID 去绑定的话，有很多功能都是受到极其严重的限制的。 嗯，是的。 那对我来说，它的使用率又降低了。与此同时呢，我觉得我家里的使用场景让我感觉 iPad 这个东西我又不值得再去买第二台， 嗯， 再放在家里面。 嗯， 虽然我有这个闲钱，但是我感觉家里没这么多的地方放这么多的那个大尺寸的设备，而且毕竟是婚后了嘛，对吧？这个零花钱方面是有一点不小的限制的。因为我老婆有看漫画呀，看小说，然后看这种习惯，可能跟你俩有点像。我自己没有这方面的习惯。 嗯， 而我其实看美剧啊，看什么其他的东西的话，其实又有更好的平台去用。 对对对，某些需要这个输入番号的，对吧？还是稍微小一点比较好嘛。 对，反正就是就有那么中间有那么一段，老实说，我用的真的不那么起劲。 嗯，老实说啊， 嗯。 就像杰杰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开头的时候他说到的，对吧？我其实一直是会有这样一个观点，或者说自己有这样一个认知，就觉得 iPad 啊， 嗯 ，iPad 这个设备的话，它其实真的是一个很难去定义它到底是有用呢还是无用。就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甚至比你在家里面，你今时今日你在家里面买一台电视机， 嗯， 还是在电脑上面看视频这样的一个比较更加矛盾的东西。电视机这个东西很鲜明，你买电视机就是为了看内容，更身临其境的，更有临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的看内容。你有这样的诉求的时候，你自然会去买一台像电视机这样大屏幕的设备。 嗯， 但是 iPad 呢很尴尬，即便它现在最大的尺寸 12.9 寸， 嗯， 其实 12.9 寸算什么呀，对不对？苹果所有的这个 MacBook 的产品线里面最最最最最小的尺寸就是12寸， 嗯， 对吧？所以这个屏幕本身，它从这个比如说我们单纯的从内容获取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说，它并不占优势， 甚至因为比例的关系，因为 iPad 向来都是4:3比例的屏幕嘛，对吧？ 嗯， 所以其实它在实际场合当中的这个应用就更受限制了。 嗯，是的，而且在所谓的 iPad OS， 嗯。 发布之前， 嗯， 在 iPad 上面跑的这个 iOS 的版本， 嗯， 其实我一直这样觉得，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啊， 嗯， 我觉得这个 iOS 的版本， 嗯， 是一个相当长时间的未完成的版本 啊。我没有十足的发言权，就像我前面说的，我现在使用的不是那么的深度 啊， 但我感觉你说的是对的。 就是我举几个例子啊，大家其实从 iPad 出生至今， 嗯， 第一代开始就一直在争它是不是生产力设备，对不对？ 啊，对。 我们刚才已经驳斥了这种争论，其实是非常没营养的， 嗯， 非常没有意义， 嗯。 但是呢，哎，话再说回来， 嗯， 我们说一说为什么大家会去争它是不是生产力设备， 嗯。 我们举一个在这种争论里面经常出现的这样的一个论点，能不能做多任务的处理 啊？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它不能，这是其中之一。另外 ，iPad 上面我们怎么能够更加有效的利用它的这块比 iPhone 大得多的屏幕， 嗯。 去处理更多的内容， 嗯，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它不能， 嗯， 它甚至连 iPhone 都不如， 对， 为什么呢？我再举个例子，如果说你要在 iPad 上去跑 iPhone 的 iOS 版本的这个应用的话，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的东西呢？对吧？就是在你大大的屏幕中间， 嗯，然后右下角有个 2X 按钮， 啊，大大的屏幕中间默认帮你显示一个3:2的，3:2的当年的 iPhone 的这样的一个分辨率的框架， 嗯， 去展示。 不过话又再说回来啊，因为我虽然个人没有深度使用过 iPad， 安卓的 Pad， 嗯， 但是在公司做产品的时候还是测试过一些。我觉得苹果的方案已经算是优雅的了。 话不要说回来，因为所有的 Android 的 Pad 都是垃圾， 嗯，跟他们比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对不对？ 对， 嗯， 所有的 Android Pad 都是垃圾。 行吧，嗯 啊， 绝对不会接受垃圾。 看我干嘛？你把我当垃圾？ 哎，不是啊，不要误会，我不是针对你啊，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最近几年小米出的 Pad， 嗯， 略好一些， 嗯， 堪用。我们不要岔开这个话题，我们接着在刚才的这个继续往下说，对不对？ 嗯，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从主观上面你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利用这个9.7寸、10.5寸、 嗯、 12.9寸的这样的一块比 iPhone 大得多的屏幕去展示更多的内容的， 嗯， 你说的这部分我觉得挺有道理，因为我回想了一下，当生产力这个词慢慢的被大家拿来讨论 iPad 之后，也就是 iPadOS 独立出来之后的这段时间，我的一个使用场景经常是这样的，苹果之前很多的产品的交互会给我一种 wow 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但是 iPad 那种产品从 iPadOS 独立出来之后，它很多交互其实经历过一些迭代，一些反复的，同时也有一些大跃进式的发展，但也有一些可能是深藏不露，非常的跟之前他们所有那些哲学稍微我觉得有一点点偏差的那种设计。所以我经常的状态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不是那么深度的使用者，但是在他每次发布新版本的时候，我都第一时间或者第二时间去装上它，然后去找个机会去体验一下。但是在体验的时候，你会觉得哦，这个设计有一点点wow，那wow到一半再继续深入下去，有点哦，这个wow是带尾音的，你知道吗？就当前他们的架构下能想到的一个，哎，还是有一点想法的方案，但是这个方案我总觉得缺那么点，现在话叫什么内味儿，是不是？这个要不要加耳话音啊？ 不懂啊。 反正我觉得就是它总给我感觉它就像你说的，它是一个从定位上就不那么明确，然后也导致在现有的架构上它一直在修修补补，或者说在像金分一样一直在分裂那种感觉，我有这种感受。 然后啊，我再说一下我当时在使用这些就是它明显有缺失的 iPad 版本的这个 iOS 时候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当时我也会想说，如果我来做的话， 你会做成什么样？ 哎，我会做成什么样？虽然我没有把它实现出来，对不对？但是脑子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副稿的。当时就在想说，其实我跟你之前我们也有聊过，最简单粗暴的办法，我为什么不能一屏打开四个 iPhone 版的 iOS 的 App 呢？哎，大家脑海里联想一下，是不是想到了这个？ 我想到的跟你想到的是一样的吗？ 是不是 TNT？ 对，1600%的工作效率。 对啊，其实啊，不要笑，我觉得 TNT 的解决方案是在它能够做到的这个范围之内，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我不应该笑，因为 TNT 老师说，那我这个就真的一点都没用过了，我没有发言权 啊。最近一年多时间， 哎，不对，我好像在你这边好像用过一次嘛。 不知道， 用过一次，用过一次。 最近这一年多时间里面，我在北京独自生活的时候， 独自，你怎么说的这么惨？ 客观事实嘛，对吧？独自生活的时候呢，我是大量的依赖 TNT 的。我买了一台这个15寸的便携的屏幕，然后它有一个 Type C 的口，可以直连 Smartisan 的手机，然后就 然后你公司电脑反正也不搬回去了， 这么重谁要搬？本来公司里买的那台17寸的 MacBook Pro 就是有被我的这个精神的，话才说回来啊，就是长时间的去使用这个 TNT， 其实我感受非常深。可能大家会因为当年的那场发布会上面展示的一些所谓的跟语音交互有关系的这一部分的这个操作，对它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偏见。不可否认，其实我一直也在说，我觉得语音交互是垃圾，所有的语音交互都是垃圾。它除了一些特定场景之外有使用价值之外，其他的都是垃圾。 哎，不是啊，不要误会，我不是针对你啊，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除非人类突然突变了，你完全没有必要去使用所谓的语音交互，因为它完全不存在比其他所有的，我指的是大部分使用场景下面啊，比其他的所有的交互行为更有效率的这样的所谓的这个初衷。好，这个不说，抛开语音交互这一部分，其实 TNT 在它能够带给你的其他的一些使用场景上面的帮助上面，我觉得做的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它甚至能让你打开 Figma。 哎，现在最新的 iPad 可以吗？ 最新的 iPad 一定要在那个 Safari 上面才可以， 不然呢？ 你如果装一个 Chrome 的话，懂意思吧？就是只有它自带的 Safari 的这个 WebKit 才是完整的。 哦，也就是说其实它给第三方浏览器公开的这些东西其实是个非常阉割的版本。 是的。 这个我倒之前不知道。 对吧？然后 TNT 上面的 Chrome是个完整的 Chrome， 真的能够跑 Figma， 我当年在方池他们办公室，实际的去操作过的，然后我回来我也用过， 可以， 又说差了，对不对？就我当时联想到的是说，最有效利用它的大屏幕去展示这个多任务的这样的一个呈现状态，最简单粗暴的话，就是啪啪啪啪啪，四个 iOS 的 App 同屏出现，对不对？再结合类似于 Smartisan 一步的功能，这不就叫生产力吗？对不对？多简单粗暴的生产力啊！为什么 Apple 不给我们呢？至今他也没有给我们，对不对？现在 iPadOS 上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多任务，然后多个 App 之间的这个交互的行为，其实还是会让人在 第一眼看到它哇之后会变成哦这样的感受的呀， 嗯， 对吧？ 因为我跟亚斯夏里 也经常聊这个嘛，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就是他的一些关于多任务呀，然后关于其他一些手势啊，我都是被利昂教出来的，因为我自己并不知道。最近发布的这个鼠标指针的功能，哎，当时让我有了一点惊喜的感觉。 其实我没有惊喜，我觉得是水到渠成的 啊。哎，好像我跳跟提我这点没有记在提纲上面啊。哎呀，自从我们改用 Notion 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哎， 我现在老想着提纲。 Notion 太好写了，是吧？ 对啊，如果是我们的老听众，肯定会觉得就以前你们好像没有经常在纠结于有没有跟提纲这件事情，对吧？ 哎，但是我台的听众这个时候也会产生一个疑问，对吧？哎，你们有提纲跟没有提纲好像没有什么差别吧？ 话说回来啊，那个，其实我觉得，虽然我前面吐槽了这么久就 iPad， 但是应该说，尤其是最近这一代 iPad Pro， 对我一个从某种角度来讲，我现在的定位可能更像一个网页设计师。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测试设备。 嗯， 因为有一点是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它在我的家里是性能最好。这个性能主要是指图形方面的计算功能。 嗯， 然后包括屏幕的性能，因为它的屏幕是120赫兹的，对不对？ 嗯， 这两个方面确保了我在网页上以我所及的能力能做的那些 SVG、CSS 的动画，绝对是在 iPad Pro 上是最流畅的。也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电脑比较旧，我的电脑是个2015年年中的 MacBook Pro， 嗯， 所以说它的性能肯定跟现在当前主流的机器不一样。但是作为一个不管走到哪里，从 Apple Store 到其他人的家里，看到所有的设备能上网的，我第一时间就会打开我们自己 Anio.fm 网站去看看那些动画是不是流畅，那些布局有没有破掉，那些东西有没有显示正确的。一个网页设计师来说，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讲 iPad Pro 在性能方面真的它没有撒谎。 哎，说到这里啊，对吧， 嗯， 我想岔开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 有奖征集有没有在上海的这个我台的听众是因为在苹果店里面的某一台电脑的屏幕上看到 Anio.fm 的网站而产生了这个奇怪的兴趣？ 这你不要说，我在苹果店做这件事的几率几乎是100%。 啊， 就比如说最近， 嗯， 对吧？最近我去修我的 MacBook Pro， 那个我在那个新版的 Mac Pro 的那个机器以及它配套的那个啊，那个好长的显示器的名字叫什么来着？什么什么 Display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总价那个20多万的那个机器上面，我第一时间也是打开我的官网，而且我一般是不会关的。 嗯。有奖征集啊，有奖征集。 我在澳门那个苹果的，哎，澳门那个是正版的苹，对，是正版的苹果店，我也开过。 不好意思，我想岔了。 是什么想岔了？ 我听到澳门两个字我就想岔了。我就想到了，哎，脑海前出现了一个滚动的字幕，你知道吗？ 澳门首家线上赌场上线啦，吉祥坊娱乐城性感回归在线发牌，陪您嗨翻天，给您不一样的博彩。 说回来那个，就这一方面其实我还是挺喜欢 iPad Pro 的这一台，因为它确实在性能上面真的能够给我丝般顺滑的感觉，不光是上我们自己的官网啊，上很多的其他打开其他的一些东西都有这种感受。而且我觉得苹果这一点还是做的挺好的，就是比如说在 Safari 浏览器下面，我觉得它对于 iPad 的那个性能的使用还是挺充分的，或者说挺自信的，应该说也不能说挺充分。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在 iPad 下面打开那个叫什么，那个书签那个侧边栏这个功能你用吗？ 我好像都是用手势打开的。 不管手势打开是怎么打开啊，反正我记得早先的那个版本的交互，它打开之后其实是出一个覆盖在上面的一个菜单，对不对？ 嗯， 然后 现在已经变成卡片式的了嘛。 对，它是从侧边移进来的嘛，对吧？ 嗯，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细节我觉得很惊人，就是它在移进来之后，主体部分 viewport 里面那个网页，它其实不是把它给按比例进行一个缩放的，而是它就是像我们浏览器里面拖动那个窗口，拖动窗口边缘去调整浏览器的那个边缘的尺寸一样的。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个细节？ 没有哎。 嗯，那只能说这是来自于一个，就像我前面说的，我做什么 事情，这个，网页前端的这个视角好奇怪哦。 其实你去看打开很多网页，比如说我们网站它是其实是支持响应式的嘛，但是作为一个响应式的一个页面， 当你在调整尺寸的时候，其实浏览器要做非常非常巨量的计算， 嗯， 包括这个文字排版，这个折行应该怎么折呀， 嗯， 怎么排啊， 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下，凡是牵涉到这个布局变化的，都是非常吃这个资源的。 对，就这个网页的渲染，重新渲染，它其实有好几种机制嘛。这个详细我也搞不清楚。就像李阳一直说的，前端这种东西多说多错，对吧？但反正，就是这部分的排版重排版，其实会影响性能非常厉害的。如果你的电脑非常先进，那我不说啊，你拿一台普通的电脑，打开我们的安妮威时报的页面 ，anyway.news。你把那个浏览器窗口从最小拖到最大，其实你会看到它的按照我设的 breakpoint， 它大概会有四五个不同的形态之间的变化。 嗯， 而这个布局在变化的时候，其实它的消耗还是挺大的，中间的过渡不是那么的流畅。 嗯， 但是在 iPad 上面这方面你能有直观的感受，它强悍的一米。 上述这个描述呢，其实重点不在于 iPad。 嗯， 我们是希望你去订阅 anyway.news。 哎呀，你这个说的有道理啊。从广告说回来，前面说到那个鼠标指针嘛，对吧？ 对， 你说 你说它让你很惊喜吗？ 对，让我觉得很惊喜。 嗯， 就让我有一种，哎，这个设计它既有灵魂， 嗯， 同时呢又有巧思妙想。虽然有一些还是有一些妥协的，但是呢，我感觉这已经是一个比较深思熟虑，同时呢，在大家都把适配的工作给做上去之后，会是比较好的一个新功能。 它会让你觉得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设计。 反正再给作为本台的背景地，对吧？我再给大家科普一下，如果你不太熟悉 iPad 最新发布的那个东西的话，随着这一次 iPad OS 新版的那个更新嘛，本来你的 iPad 也可以连那个蓝牙鼠标来进行像电脑一样的那种鼠标指针的操作嘛，对吧？但它之前的指针设计是一个圆圈，就是死愣死愣的圆圈。 对，其实之前就说之前的这个指针光标的这个行为， 嗯， 其实跟你在 PC 上面的那个指针光标的行为其实是没有什么本质上区别的。 哦，不，我觉得 反而 它是个阉割。 听我说吧， 对， 反而是个阉割。它是个在功能上有部分阉割，在视觉表现上有极大阉割的这样的一个阉割。 对对对，所以你其实这边如果要配个音效的话，就是这又不是不能用。 你都说要配音效了，你为什么还要自己配呢？ 提醒我自己注意一下吧。但是在新版的这个里面，他们增加了一个功能，就我其实不知道它的详细的学名叫什么，反正如果你一定要翻译的话，那就是自适应的鼠标指针设计，应该是这样的吧，对吧？ 我想把它称之为融合进场景的这样的一个鼠标指针的这个反馈的这样的一个呈现方式。 可以这么说，嗯，其实就前两天我台安妮威时报的副主编 Clue 他发给我的那个 iPad 新版的那个指针在 HID 里面的更新的内容吧，其实我仔细的看了一下，就它其实把新版指针的那个 hover 行为分成了三种不同的形式，然后这三种形式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参考链接里面我也会贴一些动图， HID 里面其实是有动图的。 当然最好的观看这些动图的场合呢，自然就是订阅了我们会员之后的这个 X 轴功能。 今天的广告真是满天飞啊。但反正我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三种不同的形式吧。一种它的交互的英文名应该叫 highlight， 它翻译过来就是高亮嘛，就我觉得这翻译显得不那么高级了，但它意思是这样的，当你需要悬浮的那个东西它是一个没有背景，或者说它是一个比如说一个文字链接，或者说 tab bar 上面小小的一个线性的一个图标加上下面描述性文字这种东西的时候，它就会建议你用 highlight 这种形式。什么叫 highlight 呢？就是当你鼠标悬浮到这个东西上去之后，鼠标指针它从原来那个小圆点就会慢慢过渡到刚刚你悬浮的那个物体的背景。这也是本次那个更新里面其实大家感知最强的一种形式。 用我的方式再跟大家就是描述一下啊。 啊，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验过 Apple TV？ 其实那个我听最应该也不叫最近一期了，就最近某一期的那个 Design Details 博客里面，因为我也是做本期节目的准备工作嘛，他就觉得很像 Apple TV。 这也是我刚才提到的，我觉得不惊喜， 嗯， 我觉得是水到渠成做到的事。 对，然后我再介绍第二种它的那个模式啊，第二种模式它应该是叫 Lift。一定要直译的话就是抬起来的意思嘛，对吧？把东西给抬起来。这种模式它更多用在的场合是在这个东西它面积比较小，但是呢它是有一个背景的。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桌面上面或者 Dock 上面那个 App Icon， 它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呢它是有一个实心的底的。 用刚前面那种模式的话，可能就显得不那么 decent。这个时候就可以用 lift 这种形式。所谓 lift 就是当你把鼠标悬浮到这个对象的时候，这个鼠标就直接消失了。但是呢，这个 lift 的对象，比如说这个图标，它就会被放大。同时底下会有个阴影，让你感觉它被抬起来了，以此作为它的一个选中状态。 对，我再给大家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你用过 Apple TV。一定能够这个感知到， 哎，这个我倒也有感知了，然后他同时也考虑了第三种状态，第三种状态呢，也就是最 general 的一种状态，也就是按官方的描述，就是说，当你悬浮的这个东西，如果它面积比较大的时候，就不要再去对鼠标指针做非常大的变化了，而是应该给你这个悬浮的对象本身去做一些颜色呀，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细节的动画，这其实就比较贴近于我们之前网页里面做的 hover 这种处理方法了。 所以我再总结一下。 来吧。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嗯， 我的从业经历里面，我大概前前后后， 好多年是在做电视，对不对？ 我算算有多少年，我前前后后大概做了这个四五年的跟电视机有关的这个电视机的操作系统相关的这个工作。 嗯， 我告诉大家一个笑话，就是在我们所谓的这个互联网电视多媒体电视的这个行业里面呢，它有两派，并不是说国内有两派，是全世界有两派。一派叫做，就是刚才杰杰提到的，我们是利用画布当中的对象的呈现的状态，去提示用户你当时的操作是在什么地方的，这样的一派。另外一派，他们自己有一个非常统一的名字，叫做空鼠派。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遥控器，是带三轴，差的三轴，好的六轴，的这样的一个 sensor， 能够让你用遥控器去控制屏幕当中的一个鼠标指针，去做对应操作的这样的一个流派。比如说， 我说 Wii， Wii 不是电视机嘛，我就举一个电视机。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在下一期或者是下下一期 Palm 的故事里面涉及到的这个， 还有下下一期 Palm 的 这个 ARG 加的电视机。 啊，好吧， LG 家的电视机就是非常典型的空鼠派里面做的还算可以的，这样的一家人家。那我提这个是要表达什么呢？我想要说的是，刚才我虽然一再的提到说 Apple 现在的这个 iPadOS 上面的这个鼠标指针的这一系列的这些呈现，这些反馈，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但是这个绝对不是贬义，这个是极大的崇敬，这个是极大的褒义，正因为 Apple 是 Apple， 它在 Apple TV 上面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技术乃至这个操作行为上面的这些资源的沉淀，它在它自家的 macOS 上面鼠标指针的这一系列的这样的沉淀，它才能够得出， macOS 上的鼠标有沉淀吗？ 当然有了， 除了晃两下放大还有什么？ 我觉得 macOS 上最好的是啥你知道吧？ 是什么？ 不是什么晃两下放大， 那是什么？ 是迪士尼的小手手呀。 好吧， 之所以它有这些沉淀，它才能够做成现在 iPadOS 上面这个看起来，至少今时今日看起来非常合乎逻辑，非常自然的这样的操作的反馈。爸爸就是爸爸。 反正让我感觉惊喜的是，一方面因为我自己没有那个深度使用过 Apple TV， 所以它在上面那种体验我可能更多来自于之前用过你的那个 Apple TV，然后包括可能一些视频啊，自己感受并不那么的强烈，另外一方面我也是觉得它在这版本 iPadOS 里面的一些细节处理还是非常的非常的就是有料的，可能当时在看网页上的介绍的时候那个感受，跟我的那个现在的使用过来的感受真的是不一样。举个例子，比如说像 Design Details 他们那个播客里面也提到嘛，就一开始他们最大的担心就觉得当鼠标突然间消失之后你会不会一下子 迷茫， 迷茫就不知道鼠标在哪里了。 对， 就光这一句话其实 Apple 做了相当多的处理， 我非常认同啊，而且我非常有这个就是共情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做电视机的时候，我们解决方案其实非常 low， 对不对？但是这种 low 的解决方案也是因为担心有这样的问题，甚至不是说光标消失了，而是担心说当用户没有长时间的注目在你的这个屏幕当中的时候，当他愣了一下神再回过来的时候，他能不能发现当前他的操作是停留在什么地方的，对吧？这其实是一件非常现实的问题。 对，反正我自己的使用下来我感觉还会有这方面的困扰，但他们我觉得已经在 现有的技术下做的非常的不错了，比如说它有一定的视差， 嗯， 这个视差能够帮你感受到你的鼠标是从左边进去还是右边进去的，或者大概的位置应该是在偏左还是偏右，然后包括悬浮上去的东西可能在前几秒钟物体本身它除了有视差之外它还有一定的抖动， 嗯， 然后让你在视觉上能够有个感知你点的是什么东西， 嗯， 所以至少在可能操作不那么复杂的情况下，前两种的那种交互形式下面的那种东西我感觉还是效果还是可以的。 另外我再提一点啊， 嗯， 我觉得 iPad iPad OS 里面现在可以引入这样的鼠标的这个呈现跟鼠标的反馈， 嗯， 另外一个最大的一点在于说它是在 iPad 上面引用的，什么意思呢？ 嗯 ，iPad 本身是一块触摸屏，即便啊我找不到鼠标指针了，我拿手去触一下又怎么样呢？ 对， 对不对？ 是的，嗯， 这两种操作本身是不抵触的， 嗯， 而且它是互补的。 然后另外一个让我惊喜的地方，就像其实很多人都提到的，它的不同东西之间的形变非常的自然。这方面就是又来自于我以前的一种情节了，你知道吗？ 嗯， 我感觉这两期好像经常大放厥词啊，就是大家知道我在做桌面主题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其实非常不专业的设计师，根本就不能称得上设计师。我进入桌面主题这个行业的起点是做鼠标指针，然后在做鼠标指针呢，其实是 StarDock 这家公司当时在 Windows 上推出的一款软件，现在叫 Cursor FX， 最早的时候叫 Cursor XP， 它其实能够给你的 Windows 的指针去进行替换。嗯，如果你做过系统美化的话，你知道最早的时候 Windows 自己的鼠标指针也能替换，你可以自己设计，但是仅仅局限于那是16×16还是32×32，我现在记不清了。 我记得那个它的鼠标指针最早的时候其实还不支持阿尔法通道呢。 对，是的，所以它局限非常的大， 嗯， 但是 StarDock 那款 Cursor XP 的软件它就可以支持阿尔法通道，可以支持动画，你用偏极序列帧来做动画，甚至这个动画可以去做一些跳转，或者说某个时间进行一些像 GIF 一样那种 hack， 变化的余地非常的广阔。然后指针这东西你懂了，就是它相对来说工作量没那么大，不过呢它其实又有非常牵涉到一些你可以去通过不同东西去表现，比如说我那个时候用了大量的 3D 来去做这些东西。在长期的经营当中，我应该是我现在没有去看那个 Win Customize 那个网站了，但长期以来我应该是那个网站下面鼠标指针那个分类下面的下载排量肯定是第一名的，而且是比后面几个人领先很多的那种第一名。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大学里真的是特别闲嘛，我几乎每一个礼拜都会去设计一套，而且这个品类比较丰富。 鼠标指针界的这个兰博基尼？ 不，我觉得兰博基尼有点弱，应该是鼠标指针界的空客。 空客不吉利啊。 为什么？波音更不吉利啊。 所以就不要说飞机了嘛。 对，说回来就是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呢？因为当时在做这些鼠标指针的时候，其实就花了大量时间去做这种过渡的动画。 嗯， 因为它从 A 状态到 B 状态，它是可以去用一个动画来做这个过渡的。你只要把最后那一帧的时长 interval 设成无限长，那就可以形成一个非常完美的这样的一个动画了。就跟 GIF 的那种从 A 到 B 状态那种动画的实现形式是一样的嘛。所以对于这种鼠标指针的这种过渡，我觉得我心里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这种，你知道吗？ 就是一种病态的关注。 病态的，真的是病态的关注。我印象非常深，我基本上一个鼠标指针我做17个状态。 嗯， 比如说它有你说的那种 link 小手手啊，比如说它有那个输入文本的时候那个 iBeam， 对吧？然后它可能在拖动的时候还有那个左上到右下的箭头啊，各个方向的箭头等等等，总共有17个状态嘛。我为什么能够做到那个品类的第一？哎呦我操，我觉得自己像李佳琦一样的。 怎么接？买它。 反正我当时确实花了很长时间来做这些动画，当看到现在这版本那个 iPadOS 的时候，就是心中那种激动之情又回来了，你知道吗？ 嗯， 就我觉得哎，我当年非常想要做但是没有做出来的那种效果，在今天的技术状态下面，哎，它有现在这样的一种呈现，我觉得已经让我感觉非常的非常的爽了，你知道吗？嗯， 好，我知道。 好。 那说完这个指针啊，我想再提另外一点，是我对iPad OS 之后的期待。 你说， 就是其实从上一代的这个 iPad Pro 发布之后，它其实就提供了一个功能嘛，外接显示器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哦， 对不对？ 看你最近那个推上还是哪边也提到过了嘛。 对，但是至今为止啊，我不知道新发布的这个 iPad OS 上面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子，因为没体验过，对不对？至今为止，我现在手头上能拿到的 iPad Pro， 它的这个外接显示器之后，它的扩展模式，是镜像的。而且你想想这个镜像 是什么样子的概念。 嗯， 因为 iPad 是块4:3的屏嘛，你到了现在所有的主流的这个外接显示器上面的话，自然左右就出现了很大的黑边，对不对？ 嗯， 而且镜像的呀，对不对？镜像能干什么呢？所以我就对这一块 Apple 在接下来会不会有大动作是非常期待的。 嗯，了解。 因为你想啊， Apple 最近几年它一直在推什么 Universal 的 App。 嗯， 对不对？ 嗯， 这种融合化的 app 是跨 iOS 跟 macOS 的。 嗯， 既然它都能跨 iOS 跟 macOS 了，那为什么不能跨 iOS 跟 iPadOS 呢？ 嗯， 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既然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外接扩展屏幕的功能， 嗯， 那至少啊 ，Apple 自己生态的， 嗯， 这些 app， 打个比方说 Safari 浏览器， 嗯， 对不对？然后看图的 Photos 这种常见的这个 app， 你自家的 app 能不能先把这个扩展？先去做出来，就像当年一样，作为这个推广的这样的一个标杆性质的东西，让广大的第三方开发者能够看一看， 嗯， 在 iPad 上面，如果我要去做扩展的话，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不过我觉得其实就像你之前一直提到的，就跟他自己的定位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你看他最近的 PR 里面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一直说这是他比世界上所有的 PC 都快，然后他最近开始提到说，如果你要买第一台电脑，为什么不买 iPad 啊，类似于这样的这种话。 对对，他不有句话叫做，哎，原话是这么说吗？ Your next computer is not a computer， 嗯， 对吧？ 对， 其实我就想这样呀，我真的想把它当做我的下一台 computer， 对不对？ 对。 但是你要让我在它上面好好用 Figma 呀，对不对？ 回过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他们的一个定位了，就是他始终不想把它作为一个 computer 的一个品牌，一个产品。而是想把它拉出第三个形态来。但如果比如说它真的把它的定位是做到去替代那些 computer 的话，那我觉得像你说的那种扩展显示器啊，我前面提到的那种多账户啊，我觉得分分钟都能加回来。 嗯， 对不对？ 但是我真心希望它能够，它既然已经带了， 不过我相信他们是有野心，就在将来肯定是有这种发展的这种可能。因为现在技术条件就像你说的，这种各种 app 它之间的共通性，对吧？再包括他可能传言说他接下来可能MacBook 都要用 ARM 的那种处理器啊什么的，对不对？ 嗯， 就是所有的这种硬件软件的条件都在朝这个融合的方向去走嘛，所以我觉得未来还是有这个可能的。再加上你看他新的那个键盘，对吧？ 嗯， 就那个悬空的那个键盘又带触摸板的， 嗯， 就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 因为老实说啊， 嗯， 我真的不想平时出门的时候包里面既放一台 MacBook Pro 又放 一台 iPad Pro 了，这真的是我发自内心的这个 由衷的呐喊 啊，呼喊， 不要让我再带两台啦。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尝试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请见官网 anyway.fm/member。 同时每一期节目提及的相关内容都能在官网上找到，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 anyway.fm 上留言，也能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来信，在微博推特上搜索 anyway.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即时消息，欢迎关注。同样你也可以继续订阅我们的邮件组安妮微时报，订阅地址请见官网 anyway.news。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欢迎大家通过各大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并订阅我们。两个礼拜之后再见， 拜拜 拜拜。 哎呦，我去查 OK 啊。